就是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爱乐之城》，其中的第一个非常长的镜头《La La Land》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些好听的原声。如果你还没有走进影院，也可以跟随着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部非常精彩的电影究竟精彩在哪里呢？还是在两个地方可以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都会给你送上不一样的但是非常精彩的这些音乐，晚间的重播时间是8点到9点。我们就先来听一听来自于这部影片的预告片。 I don't know why I keep moving my body。 I remember you. What's your name? Mia. You again. It's pretty strange that we keep running into each other. An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Oh,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Don't you know I feel so good? When you get this, you gotta give it everything you got. It's your dream. What do we do? I guess we're just gonna have to wait and see. 听完了预告片，什么感觉呢？其实整个影片当中呢，当然最大的亮点就是音乐了。作为一部歌舞片，如何让这样的歌舞片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不生活化？其实这部电影已经做到了。就在几周前呢，导演达米恩，他的《爱乐之城》在第74届金球奖上就赢得了打破纪录的7座奖杯，其中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在内的奖项。那这对于这么多提名的一部电影来说，绝对是第一次。在这之后呢，就已经有堆积如山的一些赞美和奖项上的再接再厉了，还获得了14项奥斯卡的提名，和之前的《泰坦尼克号》《惠美星人》持平，他们都是单部电影获得最多提名的纪录保持者。就在本月的2月26号，那奥斯卡奖的结果就要在美国的洛杉矶正式揭晓了。不过电影圈当中还有一些声音对于电影的成就和魅力是有所质疑的，这当然我觉得是非常的正常，任何一个电影或者是歌曲一定会有褒贬不一的一些看法。那这部影片是关于两个白人主角的爵士题材电影，那这种爵士音乐是从黑人当中诞生的，就像这影片当中所说的，一开始女主角他自己觉得他并不喜欢爵士，但是呢，他遇到了男主角，他被他的音乐打动了。那从此之后，他真的是爱上了这种音乐。而这位男主角，一个白人，却是多年以来都非常的坚持他所喜欢的这种很传统的爵士。虽然说生活当中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啊，但是两个人呢，在困境当中相遇，去互相的扶持，互相鼓励，完成对方的那个梦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让无数的人会觉得非常动容。不过有人就会觉得，有两个白人去跟爵士产生这么多的一些关系，有人觉得这个转折是有点讽刺的，有人觉得《爱乐之城》是一部不那么音乐片的音乐片。 究竟是这样的吗？我们接着来听听来自于电影当中的原声吧。 I remember she used to come home and she would tell us stories about being abroad, and I remember she told us that she jumped into the river once, barefoot. She smiled, left without looking.And tumbled into the sand. The water was freezing. She spent a month sneezing, but said she would do it again. Here's to the ones.Foolish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ache,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She captured a feeling, sky with no ceiling, sunset inside a frame. She lived in her liquor and died with a flicker. I'll always remember the flame. Here's to the ones who dream, foolish as they may seem.Colors to see. Who knows where it will lead us? And that's why they need us. So bring on the rebels, the ripples from pebbles, the painters and poets and plays. And here's to the fools who dream. 听到的就是女主角 Emma Stone 在影片当中呢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她曾经无数次的去试镜角色，但之前的都失败了，直到最后一次呢去试镜的时候，她也是怀着非常忐忑的心情，但是当考官去问她，让她去描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她就不自主地唱了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的动容啊。那 La La Land 这样的一个片名，爱乐之城啊，中文的名字，在英文当中它是一个常用语，在韦氏词典当中呢是这样形容的 La La Land as the following， 也就是一种极乐的在梦境中一般的脱离残酷现实的精神的状态。这好像跟看过这部影片之后呢对这样一个电影的定义还是非常的符合的。另外呢，这部《La La Land》也是影片故事所在地 LA 洛杉矶的一个别名。有无数的年轻人呢会去到好莱坞去寻梦，就像是在我们中国在北京一样，很多人愿意当北漂，也是在这个城市呢想要去寻找自己的梦想。 不过呢，无数人的梦想都会在一个城市当中去破灭，但是还是会有人永远是在追梦的过程当中，因为永远都会有人年轻着，这个城市的星光呢就不会去暗淡。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似乎又是那么的残酷，又是那么的美好。在这样的一个影片当中呢，有无数的镜头是非常唯美的，就像是落日当中有那些淡紫色的那个晚霞，黄昏的时候看不见尽头的码头，都满足了文艺青年对于这种电影镜头唯美的一个追求了吧。而且你开心了，你就可以很放肆的唱和跳，音乐呢也永远都不会停止。这样的一个氛围呢，真的很想让人看过之后再去看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 You got the right address. You need some medication. The answer's always yes. A little chance encounter could be the one you've waited for. Just squeeze a bit more. Tonight we're on a mission. Tonight's the casting call. This is the real audition. Oh God, help us all. You make the right impression. Then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 We're in the fast lane. Someone in the crowd could be the one you need to know. The one to finally lift you off the ground. Someone in the crowd could take you where you want to go. If you're the someone ready to be friends, the someone ready to be. You need to do to rediscover you. And make you more than blue. You're singing now. So with the stars aligned, I think I'll stay behind. You've got it. It's just waiting to be found. 非常的复古，而且呢像是在像经典的好莱坞的一些歌舞片去致敬的感觉。这是一部非常有情怀的电影。在洛杉矶的女主角米娅，她白天在咖啡馆打工，但是梦想是成为一个电影明星。现实生活当中的她总是四处去碰壁。那男主角塞巴斯蒂安是一位很不得志的钢琴家，怀揣着梦想想要去拯救日渐消失的爵士乐。所以刚刚已经说过了，两个人在人生的低谷区相遇了，但是在彼此的心目当中呢，他们确实真的是充满着才华的。真的是在爱的人心中呢，可以看到对方的那个闪光点。来说说音乐吧，刚刚听到了几首来自于电影当中的原声。那这部电影的原声呢，是由导演的好朋友，同时呢也是格莱美的提名认证的作曲人 Justin Hurwitz 来全权的操刀的，而且他还邀请到了东尼奖提名的创作二人组来携手替他的歌曲呢去填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了。电影当中的男女主角雷恩和艾玛，他们两个人呢是来亲自去演唱这些歌曲，像刚刚听到的几首啊，像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 A Lovely Night， 两个人很深情的靠着歌声你来我往，也调配出了那种很浓情蜜意的画面。 The sun is nearly gone, no lights are turning on, a silver shine that stretches to the sea.Stumble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those two are, you and me. Some other girl and guy would love this swirling sky, but there's only you and I, and we've got.No shot, this could never be. You're not the type for me, and there's not a spark inside. What a waste of a lovely night. You say there's nothing here, well let's make something clear. I think I'll be the one to make that call. What's your call? And though you looked so cute in your polyester suit, it's wool. You're right.I'd never fall for you at all. And maybe this appeals to someone not in heels, or to any girl who feels there's some chance for romance. But I'm frankly feeling nothing. Is that so? Or it could be less than nothing. Good to know, so you agree. That's right. What a waste of a lovely night. 说 A lovely night 就像是名字一样，非常的可爱和轻快。男女主角呢，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呢，也是翩翩起舞。看到一位朋友，他是九儿，他说呢 ，OST 一定要循环听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La La Land 的 OST。可能你会因为一首歌去爱上一部电影，不过这样的一个歌舞片呢，相信有很多首歌曲都值得你去循环的来听。半点之前呢，我们接着来听这部电影当中很特别的一首 John Legend Start a Fire。 Something's taking over me, and I just know I feel so good tonight. I don't know what your name is, but I like i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some things I wanna try. I don't know what you came to do, but I wanna do it with you.I feel so good tonight.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坐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听到的就是来自影片当中的一段很优美的钢琴。说到了男主角呢，他是一个钢琴家，起初呢是在一个酒吧当中呢去弹弹这种背景音乐，但其实内心都一直非常坚持自己喜欢的这种音乐类型，那就是真正的传统的爵士。在影片之外呢，也有看到有报道说，为什么会启用这位男演员高司令，他的这个发音呢跟高司令有点相似，也许多的网友也会这样的戏称一下。导演为什么会用他启用他来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究竟是为什么吧。 Relevant and fresh today to make a love story feel genuinely emotional and compelling today, you need an actor who can kind of slip between registers very effortlessly,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Ryan can do. I also knew that Ryan had music in his, you know,in his bones, you know, and so I knew he'd be able to learn the stuff that he needed to learn. I didn't know he had such a work ethic, but there's not a single even close-up of hands in the movie that's a different pianist. It's all entirely 100% Ryan. This is a little different because it's... 导演就说了呢，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虽然知道这个男演员他是会唱歌跳舞的，但是没想到他的钢琴的这方面的天赋会这么的高。那片中的所有这个演奏钢琴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呢，都没有完全没有去启用替身，都是这个演员他自己来弹的。 That hope and dreaming is not for nothing, is not pointless, that it'sone of the best parts of being alive, and that we never know what the next day holds for us. We never know what's on the way or on the next corner. 那女主角就说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得到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那就是真的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追梦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而且有梦呢，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这好像更加适合年轻人在这部电影当中去得到一些激励了。继续来听音乐吧。 听到的这段原声呢，还是在这部影片当中出现的。每当这样一个主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是情节发展到了男女主角在追梦的路上遇到了迷茫，但是呢又找回到内心对于梦想当初的那份坚持的那样一个时刻。如果说一定要给这部电影一个主题的话，那一定是关于梦想。也看到了一位朋友去分享他的这些故事，当然可能也是通过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有一些共鸣。这位朋友说呢，他大一的时候学校里面有一个男生专业就是爵士钢琴，就像是这部影片当中的男主人公的专业一样。当时觉得这个男生他很疯狂，交那么贵的学费，住在全美开销最大的城市，并没有多少人再去听的爵士，觉得很惋惜吧。但是这个朋友他说他忘不了这个男生谈到爵士时眼睛里发出的那种光。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经常也可以见得到。当你不太理解别人对于一件特别喜欢的事情的执着的时候呢，但是他眼里在跟你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他的那份坚持执着。当然也希望啊，在追求着自己梦想的这个过程，不管有多艰辛，最后都可以真的去实现你对于梦想追求最后要实现的那样的一个结果吧。就算是没有实现，只有过程，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也会觉得此生无憾了。看到另外一位朋友分享的是他的踢踏舞老师，他当时说呢，学踢踏舞，老师就半开玩笑的劝大家，如果你们想过得很舒坦， 千万不要把替代舞作为自己的事业，因为这赚不了任何的钱。但是你要问我说不跳替代舞想从事什么其他工作呢，他就会说我真的想不到我想做的其他任何事儿。这就是真正的热爱吧。就像是想起我的大学的时候，有一些专业真的是很冷门的，那但是依然会有一些同学会一直坚持在这条道路上去读硕士读博士，到现在呢真的是在这个专业当中，在图书馆，在田野，也就是不同的一些地方啊，去做自己的专业。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值得敬佩的，他们在坚持，梦想是值得尊重的。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像是一个宏大的结束。刚刚看到一位朋友在平台上面分享啊，他是走走停停，他说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最小的时候呢，我想要成为一个舞蹈家，可惜呢先天软度不够，跳了10年我放弃了，但是我不觉得可惜，因为身体条件确实不够，但是我记得那些在练功房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些压腿压得哭哑了嗓子也要坚持的日子，那些在一遍一遍的拍子音乐中跳跃旋转的日子，那些辗转在各地的演出场所表演的日子，那些纯粹的因为热爱而热爱的日子。在这非常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可以来分享自己的感受啊，相信你也是会看过了电影或者是听到这些想到了自己的这些往事哈。我觉得人生呢短短几十年，确实如果你真的有那么想要去实现的梦想的话，不如去尝试和努力一下，坚持一下，如果坚持过后像这位朋友一样觉得确实不适合，想起来也不会觉得那么的懊悔了，又非常励志了哈。来吧，一起来听音乐。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男女主角的这首对唱 City of Stars 也是这部影片的一个主题了，每次出现的是由不同的这些乐器啊或者人声来闪回的，就像这部影片当中呢闪回了很多的一些镜头和画面，到最后呢男女主角其实因为梦想 已经天各一方，但是两个人曾经相爱过，那些点滴也是很真实存在的，尽管最后没有走到一起。所以在最后的镜头，酒吧当中各自实现梦想的两个人呢，在目光相会的那一刻笑中带泪，会让人觉得很感怀。来自爱尔兰的作家诗人瓦尔德说，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在仰望星空。我们其实都有过梦想，只是有些人变换了，有些人放弃了，而有些人一直坚持着。也不能说坚持的那些人就是不快乐的，不管怎样都祝愿你能够快乐。在这儿呢，就是一个小时当中送给大家的这一部《La La Land》爱乐之城的原声电影音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吧。 北京时间21